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琴姐姐晚安时间。晚安时间。 开始啦。 一闪一闪亮晶晶， 晚上9点，睡觉之前躺在床上闭起双眼，小群姐姐和好听的故事陪你度过睡前的半个小时。小群姐姐晚安时间。 晚上好，小朋友，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晚安时间，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现在你在什么地方呢？让我猜一猜，在被窝里，已经做好了上床睡觉的所有准备工作了。哇，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可要说一声，你真是太厉害了。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管理时间的意思就是要把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几点钟做什么事情都做好计划，而且能够按照你想好的计划去做这件事情，这就叫做管理时间。比如说，我计划早上6点半起床，6点半你能够起得来吗？如果能够起来，那么早上的时间就管理得不错。如果你计划晚上9点钟听小群姐姐晚安时间，然后9点半睡觉，要是你都能够按照这个时间去做的话，那么我就要给你发一朵小红花或者贴个红五星，反正时间管理方面你可真是够棒的。今天也许还有很多小朋友是第一次听到小群姐姐的声音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从1月份刚刚开始的，今天才是第3次跟大家见面呢。再让我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是小群姐姐。从今天开始呢，每个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我都会在这里跟你见面，我们会一起听好听的故事，听好玩的音乐，还有很多你想都想不到的有意思的东西。当然，我只有一个很小很小的要求，那就是听完之后上床睡觉。因为小群姐姐有一句非常非常重要而且特别厉害的话，那就是早睡早起身体好。 24节气歌。 24节气歌，我要问一下，这首歌你听过吗？也许歌没听过，但是一定听说过24节气。要是24节气也没有听说过呢，那也许你听说过冬至吃饺子，不然会冻耳朵；也许听说过立春吃春饼咬春。反正会突然有那么一些日子，我们会有一些特别的事情要做，因为这些时间代表着天气会有一些变化，比如突然之间要变热了，比如突然之间要开始经常下雨了。这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呢，农民伯伯种地的时候发现的秘密，那就是一年当中会有24天，这24天代表了天气、温度或者雨水的很多的变化。后来就把这24天叫做24节气了。那今天呢，就是24节气当中的小寒。说到寒，会想到什么词？ 寒冷。 你猜的没错，小寒这个节气是跟冷有关系的。不过既然是小寒嘛，就是说明只是小小的冷一下，因为小寒后面还会有大寒，那才是真的冷呢。我要提醒你，过了小寒，天气会越来越冷，所以呀，晚上睡觉盖好被子，早上出门的时候戴好手套和帽子。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就要在小寒的时候听个温暖的故事才可以。下面这个故事就非常非常的温暖。下面要讲的故事是一个绘本故事，这个绘本的作者是两位日本的大朋友，写文字的叫南茂轩，画图画的叫松本春野，为我们翻译成中文的大朋友是彭毅。我们还要谢谢天略童书馆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绘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个很温暖的故事，幸福小铺。有一座小镇子，在小镇子的尽头有一座小小的房子，这是一家小店。说它是一家小店，可是店里却没有店员在上班，也不卖什么商品。不过啊，这家店里摆着东西，有时候也会有顾客来到店里。小店有个很棒的名字，叫做 Life 幸福小铺。顾客要是在店里看中了什么需要的东西，喜欢的东西，就可以自己拿回家。不过作为交换，他要把自己不再使用的东西，或者希望别人还能用的东西留下来。这个 Life 幸福小铺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在一个很冷很冷的日子，有一位头发花白、腰有点弯的老奶奶走进了幸福小铺。她走到架子前面，从她的包里掏出来好多白色的小纸袋，上面用彩色的丝线扎着口。袋子里装着什么？老奶奶又拿出了一张卡片，放在了小纸袋的旁边。卡片上写着，老爷爷以前特别喜欢种花，这些纸袋子里是花的种子，这都是老爷爷挑选出来准备春天开花的种子呀。原来老爷爷已经死了，留下老奶奶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她很悲伤，没有心情种花了，就把种子都送到幸福小铺里来了。老奶奶坐在小铺的小椅子上，回想起和老爷爷一起来小铺的那些快乐的日子，她有些难过。老奶奶轻轻地叹了口气，正准备回家，突然看到了摆在门口的相框。相框上也放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回忆永恒”。老奶奶轻轻地把相框拿到手里。老奶奶离开之后，一个戴着眼镜的小男孩走进了幸福小铺。他好奇地在店里一边走一边看。 这是什么？这是种子？今年我不要爸爸妈妈帮忙，我要自己种花试试。 于是他拿走了一包花种，并且留下了一本图画书。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图画书封面的背后，还把一张卡片摆在了书的旁边。卡片上写着，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都能背下来了，我也很珍惜这本书呢。 这本书是小男孩小的时候他的爷爷从小铺里拿回来给他的，现在 他又被放回来了。 小男孩骑车走了，小铺的门又开了，一个爸爸和一个妈妈推着婴儿车走了进来，婴儿车里坐着个好小的小女孩。爸爸看到了书架上的书， 哦，快看，亲爱的，这本书，哦，这本书是我的。 他打开封面，封面的背后写着很多孩子的名字，每个人都读过这本书，第一个名字就是爸爸的。爸爸把书交给了婴儿车里的小女孩，妈妈又拿起了一袋花种子。 希望以后我们的院子里开满鲜花，这样我们的宝贝儿就可以在花丛中玩了。 作为交换，小女孩的爸爸妈妈把一对咖啡杯摆到了桌子上。这对咖啡杯他们一直很珍惜地用到现在。他们还留下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我们要换全家人一起用的杯子，现在需要三个。以前两个人的世界很幸福，可现在三个人更幸福了。这一家人离开了幸福小铺，接下来走进来的是一对年轻人，他们手拉着手，一下子就看到了那对咖啡杯。 哦，多漂亮的杯子！ 哦，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喝咖啡。 接着，他们又拿起了一袋花种， 我们还可以一起种花。 哦，是啊，这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呀！ 作为交换，这对年轻人留下了一叠可爱的信纸和信封，并且在上面留下了一张卡片，写着： 我们以后再也不用写信了，我们就要结婚了，可以每天都在一起聊天了。 接下来走进来的是一个穿着红裙子、黄色外衣的女孩，她是来找信纸和信封的。当然，她很快就看到了桌子上可爱的信纸和信封。接着，她从手中的小包里拿出了一件小背心，挂到了衣架上。背心上夹着一张留言卡，写着： 我第一次穿这件背心的时候，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大姐姐。可是现在他已经小得穿不下了，希望你穿上它也会有相同的感觉。 然后女孩拿起了两包装着花种的小纸袋，她想把花种和信一起寄给她搬到远方的好朋友。就这样，总会有人在幸福小铺里留下些什么，又带走些什么。春天来了。有一天，一个白头发弯着腰的老奶奶，就是放下花种的那个老奶奶，再次走进了幸福小铺。这一次，她带来了夏天开花的种子。她看起来依然是那么的悲伤。她一边轻轻叹着气，一边推开了小铺的门。 哦，天哪，怎么这里有这么多的花？ 老奶奶站在门口，惊讶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小铺的屋子里面开满了鲜花，她就仿佛站在老爷爷曾经亲手种花的花园里。每一盆盛开的花上都有一张卡片。 我们的院子里已经开满了老爷爷的花，我们的小宝贝儿每天都玩得开心极了。 我让老爷爷的花种开花了，是不是很了不起？ 我们两个人一起种下了老爷爷的花，而且明年我们就会有小宝宝了， 可以三个人一起种老爷爷的花。 我的朋友虽然搬走了，可是在他住的地方也盛开着老爷爷的花呢。 原来每一位拿走花种的人在开花之后都带了一盆盛开的花放回到了小铺里。老奶奶已经悲伤得太久了，不知不觉间冬天已经过去，春天悄悄地来了。老奶奶在花丛中坐下，久久地看着这些盛开的花朵和流言。渐渐的，一阵温暖的、明亮的风吹过了老奶奶的心头。老奶奶把夏天开花的花种子留下了一半儿，然后走出小铺，来到大街上。她看到小镇每家每户的窗台上都盛开着鲜花，正在向她绽放出满满的笑容。刚才来的路上，她低着头，完全没看到这些美丽的花。可是，当她抬起头来，她就找到了幸福。在回家的路上，老奶奶看到小镇上到处盛开着老爷爷的花，还看到那些种花的人都充满活力，那么的开心。老奶奶把从小铺里带回来的花儿摆到了老爷爷的相框前。这时，她好像听到老爷爷正走过花园，向她走过来。那脚步声很轻快。老奶奶坐在门前，露出了笑容。啊，我要开始种花了，种下夏天开花的种子。直到今天，幸福小铺里仍然会有人留下些什么，又带走些什么。有的东西看得见，也有的东西看不见。可是我知道，你能感觉到它。 小群姐姐晚安时间，晚上九点开始。 陪你度过睡前的半小时。这里是小群姐姐晚安时间，你觉得幸福是什么呢？对小群姐姐来说，最大的幸福就是我所有喜欢的人，所有爱的人都能够很健康很快乐，我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开开心心，而且我爱他们，他也可以爱我。当然，我说的朋友里也包括你。现在我们可能是刚刚认识，以后我们一定会成为很好的朋友的，这点一定要相信我。你的愿望是什么呢？你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特别想要的东西呢？你可以告诉我，因为我们是朋友嘛。你就写一封信给我。哦，也许你还不知道信是什么。其实就跟爸爸妈妈发的微信或者是手机写的短信差不多，只是在很久以前，其实也不太久嘛。小群姐姐小的时候，如果我们想给一个人写一封信，那不会用手机，也不会用微信，而是用笔写在一张纸上，然后装进信封里，然后贴上邮票寄给他。现在如果你想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做，写一封信给小群姐姐，或者是画一封信给小群姐姐，告诉我你想的事情。我想。我想把手儿变成房子，请流浪的三毛住在里面，三毛快乐地找到妈妈爸爸，幸福地睡在胸膛。我想把脚丫放到花蕊里，吸取芬芳，变成香喷喷的脚丫，走在希望的路上。我想把眼睛给黑板，让自由学会爬墙，让伤心快点逃跑，学呀学，长大再想象。我想变成大雁，飞到南方，南方是温柔的家乡，快乐是飞翔。我想变成月亮，挂在天上，爱的信装满自信，轻轻荡漾，给你，给他，给我，自由着孩子们的梦想。我也想把我的爱写成一封信，让它跟着月亮飞到你那里去。希望你喜欢我讲的故事，也喜欢今天晚上的节目。如果你觉得听一遍还不够，还想多听几遍的话，那可以请爸爸妈妈来帮助你。下面的方法听好了，可以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平台听听 FM， 听见的听，然后呢在上面搜索小群姐姐晚安时间，找到今天的日期就可以再听一遍了。如果还不够的话呢，就再听一遍，上学的路上太长太无聊了，也可以拿出来再听一遍。哦，不过今天晚上就到这里吧，听得太多就睡不着了。别忘了我们的那句秘密的小咒语，早睡早起身体好，早睡早起身体好。明天晚上小群姐姐还是9点钟在这里等着你。哦，刷牙洗脸这些事情可千万别忘了，刷完牙洗完脸，盖上被子，闭上眼睛，然后说声晚安。今天就到这里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明天再见啦。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Up above the world so high, like

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豆根必抱就叫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不光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